这首 Treason Payments 出过的专辑呢屈指可数，但是得到的奖项呢却是感觉一个手掌也数不过来了吧。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，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。在不久之前的第59届的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呢， Adele 就一举拿下了最佳专辑、最佳歌曲、年度最佳制作，还有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这五个大奖，就凭借着 25 这张专辑。都知道他发行过的几张专辑都是以数字来命名的，也就是他在发专辑那一年的年龄，这真的是人生一大赢家了。说完了这个人生赢家呢，还是来听听下面的小清新的组合。这首歌总是能够给人一种很励志的感觉，就像是今天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要跟自己说明天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明天你好，来自牛奶咖啡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

There ain't nothing that I